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吹在脸上，感觉寂寞。我知道你有几秒钟也想念他，我心疼你，但心中有点痛。一个爱情习题，它成为问答题。也许在雨伞下，你说的对不起。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我了解原因是什么，你不要哭，一切我都晓得。不一步往前走，你知道的，到最后爱你的是我。你快乐吗？我心中只有这句话，我会把眼泪收在口袋中。一个爱情习题，成为完大事，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吗？没有关系，让我跟你回头。一个爱情习题，你成为完待续，一生在山谷中大喊的我爱你。亲爱的，我们都会错，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没有关系，让我等你回头。爱你的人是我，

手都有初恋感觉，懂得欣赏了 会看 放回些，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出来拥抱你。

想你的心跑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截图圆男人的世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宝贝，也许是戒不掉的他，他让爱出演让你看得无言。 我呢，也许他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 这熟练的那自然聪明的心眼。 很多人都说范范范玮琪是人生的赢家，虽然他没有红到发紫，但却让很多女生都特别羡慕，说他的事业顺风顺水，没有太多的起伏，但是一直都是有可以坚持做自己所喜欢的音乐，而在他的生活方面家庭方面非常的幸福美满啊，所以我会觉得所谓的人生赢家背后一定会有他付出的常人所不知道的一些辛苦。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一首17岁的北极星。 昨天的门开着，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蓝色的毛衣，萌芽的笑意，那一年我们17，剧情刚刚开始，梦摊开地图，未来很随意，那颗北极星，我们的秘密，17岁傻得可以。约定的旅行，终点在山顶，要将世界踩在脚底，如今你不在，我停在原地，各自背着相同的一闪一闪小星星，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这些年你去过哪里，我还留着你的毛衣。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我已经有另一颗星，谁在天空照亮着你，我望着北方，北极星还亮，那个你停在17。我望着北方，北极星还亮，那个你17。

青春手卷，随后要听到今天九点钟末尾歌曲彭佳慧想你想疯了，稍后的时间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寥，冷冷的陪我睡不好，我也能回你知我多少，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让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再闭上我的灯，能不能知道一张另一段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你睡下，对着电话说是我

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一舍的可怜，朦朦胧胧拥抱一杯咖啡，再多痛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已少得可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先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回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

再上路，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温我的嘴，很快一个人的风吹无所谓，一直到有你陪，像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依偎，走过的路绝不后悔，不后退，加油加油，相信像一双翅膀带我飞，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 郑家的加油站。随后要听到的是李泉，我站在幸福旁边。李泉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他不仅仅自己有发表音乐专辑，当然也有给别的很多歌手去进行创作进行编曲，而今天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我站在幸福旁边。 听歌听到泪流满面，整夜整夜的失眠，走路的时候看见熟悉的场景，愣了半天，不想跟任何人聊天，你好谢谢你再见，呼吸都搁浅，突然进入空白语言画面，难以置信我那么的想念，你是长在另一个城市的我的脸，好久不见要快乐一点点，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仰着头看蓝天，站在幸福旁边，要什么时候才可以遇见，空气稀薄了一点，思念举步维艰，我站在幸福旁边，等你来揭晓故事的是透过你的眼看我微笑的脸，难以置信我那么的想念，你是留在那一个过去的我的脸，好久不见要快乐一点点，眼泪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仰着头看蓝天，我站在幸福旁边，要什么时候才可以遇见，空气稀薄了一点，